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21号登载一篇社论，非难朴槿惠拒绝接受检查的调查。另外，对南朝鲜全境19号一起展开第四次泛国民行动一事，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卡塔尔、中国和日本的报纸、广播电视台和通讯社做了大量的报道。